《资治通鉴》卷第37，汉纪29，王莽中。始建国元年，春正月朔，莽率公侯卿士奉皇太后玺服上太皇太后，顺服命去汉号焉。初，莽娶故丞相王新孙宜春侯贤女为妻，立以为皇后，生四男，与霍前诸死，安颇荒乎，乃以临为皇太子，安为新家婢，封余子六人皆为公，大赦天下。莽乃册命孺子为定安公，封以万户，地方百里，立汉祖宗之庙于其国，与周后并行其征朔服色，以孝平皇后为定安太后。独侧壁，莽亲执孺子手，流涕须膝曰：“喜周公赦位，终得父子明庇，今于独破皇天威命，不得如意。”哀叹良久，中父将孺子下殿，北面而称臣，百僚陪位，莫不感动。又按金贵封拜辅臣，以太傅左辅王顺为太师，封安新公；大司徒平晏为太傅，就新公；少阿西河刘秀为国师，加新公。广汉子同哀章为国将，美新公，是为四府，为上公。太保后成真韩为大司马，成新公。披晋侯王寻为大司徒，张新公。步兵将军王毅为大司空，龙新公，是为三公。太阿右弼大司徒真封为更始将军，广新公。京兆王兴为卫将军，奉新公。轻车将军孙建为立国将军，成新公。京兆王胜为前将军，重新公。是为四将，凡11公。王兴者故城门令史，王胜者麦饼。莽按福命求得此姓名十余人，两人容貌应卜相，竟从布衣登用，已是神焉。是日，封拜卿大夫、侍中、尚书官凡数百人，诸留为郡守者皆喜为谏大夫，改明光宫为定安馆，定安太后居之，以大鸿胪府为定安宫地，皆至门卫使者兼领。敕阿孺母不得与英语，常在四壁中，至于长大不能明六处。后莽以女孙与子弃之。莽册命群司各以其职，如典告之文，至大司马司允、大司徒司直、大司空司若，位皆孤卿，更名大司农曰西河，后更为纳言。大理曰作事，太常曰至宗，大鸿胪曰典乐，少府曰公公，水衡都尉曰鱼鱼，与三公司卿分属三公。至27大夫、81元事，分主中都官诸职，又更光禄勋等名为六荐，皆上卿。改郡太守曰大尹，都尉曰大尉，县令长曰宰，长乐公曰长乐事，长安曰长安，其余百官公事郡县尽异其名，不可生计。封王氏资崔之属为侯，大公为伯， 小公为子，司马为男，其女皆为任，男以木，女以龙为号焉。又曰：汉室诸侯或称王，至于四夷亦如之，唯于古典，谬于一统。其定诸侯王之号，皆称公，即四夷建号称王者，皆更为侯。于是汉诸侯王32人皆降为公，王子侯者181人皆降为子，其后皆夺爵焉。莽又封黄帝、少昊、颛顼、帝喾、尧、舜、夏、商周及高尧、伊尹之后，皆为公侯，使各奉其祭祀。莽因汉长平之业，府库百官之富，百蛮宾服，天下晏然。莽一朝有之，其心意未满，狭小汉家制度，欲更为疏阔，乃自为皇帝虞舜之后，至齐王建孙、及北王安师国，其人谓之王家，因以为是，故以皇帝为初祖，虞帝为始祖，追尊陈胡公为陈胡王，田敬仲为田敬王，及北王安为及北闵王，立祖庙五，亲庙四，天下尧归陈田王五姓，皆为宗室，世世父无所与。封陈崇、田丰为侯，以奉胡王、敬王后。天下牧守皆以前有翟义、赵鹏等作乱，领州郡、怀忠孝，封牧为南，守为副城。以汉高庙为文祖庙，汉室元寝庙在京师者勿罢，辞见如故。诸流勿解其父，各终绝身。周穆硕存问，勿令有亲冤。莽以流之为字卯金刀也，照正月刚卯金刀之力，皆不得行，乃罢错刀、弃刀及五铢钱，更作小钱，仅6分，重1铢。文曰：小钱值1，与钱大钱50者为2品，并行。欲防民盗铸，乃禁不得携铜炭。夏4月，徐乡侯刘哙结党数千人，起兵于齐国。哙兄因故汉胶东王，实为扶崇公。哙举兵攻即墨，因闭城门，自戏狱，利民惧哙，哙败走，至长广死。莽射因一齐国满1000户，地方100里。莽曰：古者一夫田百亩，食衣而睡，则国己民富而宋生作。秦坏盛至，废井田，是以兼并起，贪彼生，强者归田以迁属，弱者增无立锥之居。又至奴婢之事，与牛马同栏，至于民臣，专断其命，谬于天地之性，人为贵之意，减轻田租，30而睡衣，常有耕妇皮笼闲出，而豪民亲邻分田解甲，绝名30睡衣，食10睡无也，故富者犬马于输粟，骄而为邪，贫者不厌糟糠，穷而为奸，具献于孤，行用不错。今更名天下田曰王田，奴婢曰私属，皆不得卖买。其南口不盈8，而田过1井者，分余田与9族邻里相当，故无田。今当受田者如制度。 敢有非井田胜志无法获众者，投诸四邑以欲魑魅，如黄始祖考余地故事。秋，遣武威将王琦等十二人颁福命四十二篇于天下，得享五世，福命二十五，福应十二。武威将奉福命即印绶，王侯以下及吏官民耕者，外及匈奴西域教外蛮夷，皆即受新式印绶，因收故汉印绶，大赦天下。武威将乘前文车，驾昆六马，背负鳖鸟之矛，服饰甚伟。每一将各置五帅，将持节，帅持床。其东出者至玄兔、乐浪、高沟利、夫余，南出者于教外立益州，改沟挺王为侯，西出至西域，尽改齐王为侯，北出至匈奴亭，受单于印，改汉印文，去徙延章。东雷同花以统录侯陈崇为司命，主司察上宫以下，又以说服侯崔发等为中丞四官将军，主十二城门及绕六羊头西缅千垄之故，皆以武威冠其号。又遣谏大夫五十人分驻前于郡国。是岁，真定常山，大御薄。二年春二月，赦天下。武威将率七十二人还奏事，汉诸侯王为公者，西上喜受为民，无为命者。独故广阳王家以献命符，鲁王敏以献神书，中山王成都以献书言莽德，皆封列侯。班固论曰：西周封国八百，同姓五十又余，所以亲亲贤贤，官诸盛衰，深根固本，为不可拔者也。故盛则周少向其志，志行错；衰则五霸服其弱，与共守，天下为之共主，强大服之感轻，历载八百余年，庶及得进，降为庶人，用天年中。秦善孝三代，窃自号为皇帝，而子弟为匹夫，内无骨肉本根之府，外无持土翻译之位，臣无奋其白挺，刘向随而避之，故曰：周过其力，秦不及期，国势然也。汉兴之初，常借王秦孤立之败，于是尊王子弟大齐九国，自雁门以东进辽阳为燕代，常山以南太行左转渡河脊兼于海为齐赵，古寺以往言有归盟为梁楚，东代江湖博会稽为荆吴，北界淮滨略卢衡为淮南，波汉之阳更久夷为长沙，诸侯比境，周匝三垂，外接胡越，天子自有三河东郡，颍川南阳自江陵以西至巴蜀，北自云中至陇西，与京师内史凡十五郡，公主列侯颇异其中，而藩国大者跨州监郡连城数十，公事百官同治京师，可谓矫枉过其正矣。虽然高祖创业日不暇己，孝惠享国又浅，高后女主设位而海内晏如，无狂角之忧，足折诸吕之难，成太宗之业者，亦赖之于诸侯也。 然诸侯原本以大漠，流滥以治邑，小者淫荒越法，大者魁孤横逆以害身丧国。故文帝分齐赵，景帝削吴楚，武帝下推恩之令而藩国自息。自此以来，齐分为七，赵分为六，梁分为五，淮南分为三。皇子始立者，大国不过十余城，长沙燕代虽有旧名，皆无南北边矣。景遭七国之难，亦损诸侯，减黜其官，吾有衡山淮南之谋，作左官之虑，设赋役之法，诸侯唯得衣食税租，不欲政事。至于哀平之际，解祭体苗裔亲属疏远，生于围墙之中，不为市民所尊，是与富士无异。而本朝短作国统三绝，是故王莽之汉，中外单危，本末俱弱，无所忌惮，生其艰辛。因母后之权，假一州之称，专坐微服庙堂之上，不降接续而运天下，诈谋继承，遂据南面之尊，分遣武威之力，持转天下，颁行福命。汉诸侯王绝缴其首，奉上喜服，唯恐在后，或乃称美颂德，以求荣媚，岂不哀哉？国师公刘秀言：周有全府之官，收不受与欲得，即亦所谓理财正辞，尽民为非者也。莽乃下诏曰：周礼有奢贷，月与有五军，传记各有管焉。仅开奢贷，张五军设诸管者，所以其众数亦并兼也。遂于长安及洛阳、邯郸、临淄、渊、成都立五军司事、前府官。司事常以四十重月定物上中下之价，各为其事平。民卖五谷布帛、丝棉之物不受者，均官考验绝食，用其本价取之。物贵过平一钱，则以平价卖与民，见减平者，听民自相与事。有民有罚爵欲赊贷者，钱府与之，每月百钱，收息三钱。又以州官税民，凡田不耕为不值，出三夫之税，城郭中宅不数亿者为不毛，出三夫之布，民浮游无事，出夫布一匹，其不能出布者冗作，县官亦似之。诸取金银莲溪鸟兽鱼鳖于山林水泽及畜牧者，宾妇蚕桑织刃纺绩补缝，工匠衣屋补助及他方绩，商贩古人，解各自沾所为与其所知，县官除其本，计其利十分之，而以其一为共，敢不自沾，自沾不以食者，尽没入所采取，而作县官一岁。西河鲁匡复奏请却九姑，莽从之。又晋民不得携奴凯，犯者徙西海。初，莽即颁四条于匈奴，后护乌桓使者告乌桓民，无得赋与匈奴皮布税。匈奴遣使者则税，收乌桓求豪，赋道悬之。求豪兄弟怒，共杀匈奴使。单于闻之，发左贤王兵入乌桓，攻击之，颇杀人民。 取妇女弱小且千人去，至左地，告乌桓曰：“持马畜皮布来赎之。”乌桓持财畜往赎，匈奴受，留不遣。及武威将王俊等六人至匈奴，众位单于金帛，玉小以受命代汉状，因亦单于故印。故印文曰：“匈奴单于喜。”莽更曰：“新匈奴单于章。”将帅既至，受单于印符，诏令上故印受。单于再拜受诏，议前欲截取故印符，单于举业受之。左姑息侯苏从旁谓单于曰：“未见新印文，以且勿语。”单于止，不肯语。请使者作穷庐，单于御前为寿。武威将曰：“故印符当以实上。”单于曰：“诺。”复举业受意。苏复曰：“未见印文，且勿语。”单于曰：“印文何由变更？”遂解故印符，奉上将帅，受着新符，不解是印。饮食至夜，乃罢。又率陈饶为诸将帅曰：“向者姑息侯一印文，激令单于不与人。如令试印，见其变改，必求故印。此非辞说所能据也。既得而复失之，汝命莫大焉。不如锤破故印，以绝祸根。”将帅犹豫，莫有应者。饶焉氏果汉，即银斧锤坏之。明日，单于国遣右古都侯当白将帅曰：“汉单于印言喜，不言章，又无汉字。诸王以下乃有汉言章，今去喜加新，与臣下无别，愿得故印。”将帅是以故印，谓曰：“新事顺天制作，故印随将帅所自为破坏。单于宜承天命，奉新事之志。”当还白，单于之已无可奈何，又多得禄位，即遣弟右贤王于奉马牛随将帅入谢，因上书求故印。将帅还左离乌王贤所居地，见乌桓民多，以问贤，贤具言状。将帅曰：“前封四条不得受乌桓饷者，即还之。”贤曰：“请密与单于相闻，得与归之。”单于使贤报曰：“当从塞内还之耶？从塞外还之耶？”将帅不敢专决，以闻。诏报：“从塞外还之。”莽西封武威将为子，帅为男。独陈饶以破喜之功，封威德子。单于使用夏侯藩求地，有据汉语，后以求税乌桓不得，因扣掠其人民，信由是生。重以印文改易，故怨恨。乃遣右大居渠仆呼卢子等十余人，将兵众万计，以护送乌桓为名，勒兵朔方塞下。朔方太守以闻，忙以广新公真封为右伯，当出西域。车师后王须治离闻之，但于公己繁废，谋亡入匈奴。都护旦亲召治离斩之。治离兄辅国侯胡兰之 将至离众二千余人，王祥匈奴，单于受之，遣兵与胡兰之共入寇，及车师，杀后成长，伤都护司马及胡兰兵，复还入匈奴。使戊己校尉刁护病，使陈良、中代、司马长韩玄、右屈侯人商相与谋曰：“西域诸国颇背叛，匈奴大侵，夭死，可杀校尉，率人众降匈奴。”遂杀户及其子男昆弟，尽胁掠戊己校尉力士男女二千余人入匈奴。单于号梁代，曰乌奔都尉。冬十一月，立国将军孙建奏。九月辛巳，陈良、中代自称废汉大将军，亡入匈奴。又金月癸酉，不知何一男子遮陈建车前，自称汉室刘子瑜成帝下妻子也。刘氏当父，促空宫，收系男子及长安姓武自重，皆逆天为命，大逆无道。汉室宗庙不当在长安城中，及诸刘当与汉俱废。陛下至人久未定，前故安众侯刘崇等更聚众谋反，今狂角之鲁复依托王汉，至犯一灭连位职者，此圣恩不早绝其萌芽故也。臣请汉室诸庙在京师者皆罢，诸刘为吏者皆待除于家。莽曰：“可。”嘉新公国师以福命委与四府，明德侯刘公、率礼侯刘家等凡三十二人，皆知天命，或献天福，或共昌言，或卜告反鲁，绝功冒焉。诸刘与三十二人同宗共族者，勿罢，赐姓曰王。为国师公以女配莽子，故不易姓。定安公太后自刘氏之废，常称疾不朝会，十年未二十，莽敬旦伤哀，欲嫁之，乃更号曰皇皇世主，欲绝之于汉，令孙建世子盛世降衣往问疾。后大怒，鞭笞其旁侍御，因发病不肯起，莽遂不复强也。十二月，雷。莽氏府库之父，与立威匈奴，乃更名匈奴单于曰降奴扶余，下诏遣立国将军孙建等率十二将分道并出。武威将军苗新、虎贲将军王旷出五原，鸭难将军陈钦、镇敌将军王寻出云中，镇武将军王嘉、平敌将军王蒙出代郡，相威将军李琛、镇远将军李翁出西河，朱墨将军杨俊、讨会将军严尤出渔阳，奋武将军王俊、定湖将军王彦出张掖，及偏僻以下百八十人，募天下囚徒丁南甲族三十万人，转输衣裘、兵器、粮食，自富海江淮至北边，使者持传督促，以军兴法从事。先至者屯边郡，许必聚乃同时出，穷追匈奴，纳之丁零，分其国土人民以为十五，李呼韩也子孙十五人皆为单于。莽以前臂弃不行，复下书曰：“ 饱获皆重而小用不己，解轻旧促在繁费，轻重大小各有差品，用则便而民乐。于是更作金银龟背钱布之品，名曰饱获。钱货六品，金货一品，银货二品，龟货四品，贝货五品，布货十品，凡宝货五物六名二十八品。著作钱布皆用铜，小以连锡，百姓溃乱，其货不行。莽之民仇，乃但行小钱值一与大钱五十，二品并行。龟背不属且寝，道铸钱者不可进，乃重其法，一家铸钱，五家作之，莫入为奴婢。利民出入持钱以付服赚，不持者除赚勿赦，官金科流。公卿皆持以入宫殿门，欲以重而行之。是时百姓便安汉五铢钱，以莽钱大小两形难知，有硕变改，不信，解思以五铢钱试买，俄言大钱当罢，莫肯携。莽患之，复下书。诸携五铢钱言大钱当罢者，彼非井田制，投四亿，即作卖买田宅奴婢铸钱，自诸侯卿大夫至于庶民，抵罪者不可胜数。于是农商失业，食货俱废，民人至涕泣于世道。莽之谋篡也，利民争为福命，皆得封侯，其不为者相戏曰：独无天地除书乎？司命陈崇白莽曰：此开奸臣作福之路而乱天命，以绝其源。莽亦厌之，遂使尚书大夫赵并验制，非武威将帅所颁，皆下狱。初，贞丰刘秀、王顺为莽复心，倡导在位，褒扬功德。安汉载恒之号，即封莽母两子兄子，解封等所共谋，而封顺秀亦受其赐，并富贵矣，非复欲令莽居舍也。居舍之盟出于全陵侯刘庆，前辉光谢霄，长安令田中树。莽语意已成，意欲称舍，封等承顺其意，莽则复封顺秀封等子孙以报之。封等爵位已盛，心意既满，有十位汉宗室，天下豪杰，而疏远欲近者并作福命。莽遂据以极真，顺秀内据而已。封素刚强，莽觉其不悦，故托福命文，喜封为更始将军，与麦秉儿、王胜同列。封父子默默，使子寻为侍中，京兆大尹、茂德侯，即作福命。新氏当分闪立二伯，以封为右伯，太傅平晏为左伯，如周少故事。莽即从之，拜封为右伯。当述职西出，未行，寻复作福命。言故汉室平帝后煌煌世主为寻之妻。莽以诈立，心仪大臣怨谤，与振威以俱下。因是发怒曰：煌煌世主，天下母，此何谓也？收捕寻，寻王封自杀。寻随方士入华山，遂于捕得。 慈连国师公秀子龙威侯分，分地右曹，长水校尉法鲁侯勇，大司空义帝左官将军，长威侯齐及秀门人侍中、冀都尉丁龙等，牵引公卿党亲列侯以下，死者数百人，乃流分于幽州，放寻于三危，吉龙于羽山，皆一车转至其师云。是岁，忙使兴神仙事，以方士苏乐言起八风台，台成万金，又种五粮合于殿中，先以宝玉自种，寄宿湖城一金。三年，遣田和将军赵并发戍卒屯田五原北甲，以助军粮。忙遣中郎将蔺包、副校尉戴吉将兵万计，多积珍宝至云中塞下。招诱呼韩爷诸子，欲以赐拜为十五单于。包吉使意出塞，又呼左离乌王贤、贤子登柱三人至。至则携拜贤为孝单于，柱为顺单于，解后加赏赐，撰送柱登长安。莽封包为宣威公，拜为虎牙将军，封吉为扬威公，拜为虎贲将军。单于闻之，怒曰：先单于受汉宣帝恩，不可复也。今天子非宣帝子孙，何以得利？遣左谷都侯，又伊稚兹王、呼卢兹及左贤王悦将兵入云中益寿塞，大杀利民。事后，单于力告左右部都尉、诸边王入塞寇盗，大备万余，中备数千，少者数百，杀雁门朔方太守、都尉，掠利民畜产，不可生数，原边虚号。是时诸将在边，以大众未及，未敢出击匈奴。讨会将军言由谏曰：臣闻匈奴为害，所从来久矣，未闻上世有必争之者也。后世三家周秦汉争之，然皆未有得上策者也。周得中策，汉得下策，秦无策焉。当周宣王时，贤允内亲至于泾阳，命将征之，尽境而还。其是戎狄之亲，辟由文盟屈之而已，故天下称名，是为中策。汉武帝选将练兵，约击清凉，深入远戍，虽有克获之功，胡者报之。兵连祸劫三十余年，中国疲耗，匈奴亦疮痍，而天下称武，是为下策。秦始皇不忍小耻而轻民力，筑长城之故，延茂万里，转输之行起于覆海。将境既完，中国内结以丧社稷，是为无策。今天下遭洋酒之厄，彼年饥馑，西北边尤甚，发三十万众聚三百日粮，东援海带，南取江淮，然后乃备，计其道理一年尚未集合，秉先至者聚居铺路，失老懈弊，事不可用，此亦难也。边际空虚，不能奉军粮，内调郡国，不相及主，此二难也。即一人三百日粮，用备十八斛，非牛力不能生，牛幼自当积食，加二十斛，重矣。 胡地沙鲁多乏水草，以往事魁之，君出未满百日，牛必勿顾且进，余粮尚多，人不能复，此三难也。胡地秋冬甚寒，春夏甚风，多积腐腹心叹，众不可生，十倍饮水以利四时，师有极易之忧，是故前世伐胡不过百日，非不欲久，势力不能，此四难也。辎重自随，则轻锐者少，不得疾行，鲁徐遁逃，势不能及。幸而逢鲁，又累辎重，如遇险阻，险尾相随，鲁腰遮前后，危殆不测，此五难也。大用民力，功不可避力，臣服忧之。今既发兵，以纵先至者，令臣友等深入停机，且以疮痍胡虏。莽不听油言，转兵谷如故，天下骚动。贤既受莽笑单于之号，持出塞归庭，俱以见邪状白单于。单于更以为乌素至之侯，匈奴谏官也。后助病死，莽以登代助为顺单于。历世屯兵者所在放纵，而内郡愁于征发，民气成郭，使流亡为盗贼。并州平州尤甚。莽令七公六卿号皆兼称将军，遣驻武将军陆并等镇名都，中郎将绣衣执法各55人，分镇原边大郡。都大监华善弄兵者，解成变围歼于外，扰乱州郡，祸戮为事，侵于百姓。莽下书窃责之曰：自今以来，敢犯此者，折补系以明文。然由放纵自若，北边自宣帝以来，数世不见烟火之景，人民赤盛，牛马不也。即莽挠乱匈奴，与之构难，边民死亡系祸，数年之间，北边虚空也有破谷矣。太师王顺自莽篡位后，并继进据死。莽为太子至师友各4人，至以大夫。已故大司徒马公等为师仪、傅成、阿福、宝弼，是为4师。故尚书令唐林等为虚父、奔走、先后、御武，是为4友。又至师友、侍中、谏议、六经祭酒各1人。凡酒祭酒，至皆上卿。遣使者奉玺书印绶，安车4马，迎公胜，即拜为师友祭酒。使者与郡太守、县长吏、3老、官署、行役诸生1000人以上，入圣礼致诏。使者欲令圣起营，久立门外。圣称病笃，为床室中户西南有下，东首加朝服脱身。使者复玺书奉印绶，纳安车4马，进谓圣曰：圣朝未尝忘君，制作未定，待君为政。斯文所欲施行，以安海内。圣对曰：素于家以年老披病，命在朝夕，随使君上道，必死道路，无益万分。使者邀说，至以印绶就加圣身，圣折推不受。 使者上言，仿盛夏暑热，盛病少气，可需秋凉乃发。有诏许之。使者五日亦与太守俱问起居，魏胜良子及门人高辉等言，朝廷虚心待君，以毛土之风，虽疾病宜移动至转舍，事有行意，必为子孙宜大业。辉等白使者语，胜自知不见听，即谓辉等：吾受汉家厚恩，无以报，仅年老矣，旦暮入地，亦岂以一身事二姓下见故主哉？胜因斥以冠冕丧事，衣周于身，冠周于衣，勿随俗动五种众百作祠堂。与毕遂不复开口饮食，积十四日死，死时七十九矣。是时清明之事，又有琅琊祭勋，其薛方、太原荀悦、荀相、配唐林、唐尊，皆以明经敕行显明于世。祭勋两堂皆世莽、封侯、贵重，立公卿位。唐林硕尚书见证有忠直节，唐尊依弼履空，披虚伪名。荀相为莽太子嗣友，病死。莽太子遣使睡以依亲，其子攀官不听，曰：“死父遗言，师友之颂，物有所受。今于皇太子得脱有官，故不受也。”京师称之。莽以安车迎薛方，方因使者辞谢曰：“尧舜在上，下有朝游，仅明主方隆唐虞之德，小臣欲守箕山之节。”使者以闻，莽悦其言，不强制。初，虞弥郭钦为南郡太守，杜陵蒋许为兖州刺史，亦以廉职为名。莽居舍，钦许皆以病免官，归乡里，卧不出户，卒于家。哀平之际，沛国陈贤以律令为尚书，莽辅政，多改汉制，贤心非之。及何武报宣死，贤叹曰：“亦称见机而作，不似终日，吾可以事矣。”即起骸骨去职。即莽篡位，召贤为掌寇大夫，贤谢病不肯应。十三子参尹封皆在位，贤悉令解官归乡里，闭门不出入，犹用汉家祖腊。人问其故，贤曰：“我先人岂知王室腊乎？”悉收敛其家律令书文，必藏之。又其丽荣、北海秦庆、苏章、山阳曹敬皆如生，去官不适于莽。班固赞曰：“春秋列国卿大夫，及至汉兴将相名臣，单崇以失其事者多矣。是故清洁之事于世为贵，然大帅多能自治而不能治人。王贡之才优于公豹，守死善道，上食导焉，真而不亮，薛方尽之。郭钦蒋许好顿不污，绝祭唐矣。”是岁，滨河郡黄生。何绝魏郡，犯清河以东数郡。先是莽恐何绝 为元成种木害，即决东去，元成不忧水，故遂不滴色。四年春二月，赦天下。鸭难将军陈钦、镇敌将军王寻上言，卜得鲁牲口验问，言鲁犯边者，皆孝谗于贤子矫所为。忙乃会诸仪，斩贤子登于长安市。大司马真寒死。莽至明堂，下书以洛阳为东都，长安为西都，邦畿连体各有采任，周从与共为九，爵从周氏为五，诸侯之员千有八百，复城之数亦如之，以似有功。诸公一同有众万户，其余以士为疵。今以受封者，公侯以下凡796人，复城1551人，以徒步未定，未受国邑，且令受奉都内，月钱数千。诸侯皆困乏，至有拥作者。莽性躁扰，不能无为，每有所兴躁，动欲木谷，不夺时宜，制度又不定，立源为艰，天下嗷嗷，现行者众。莽之民仇怨，乃下诏，诸石王田皆得卖之，勿拘以法。贩私买卖庶人者，且一切勿治。然他政悖乱，刑罚深刻，赋敛众硕，犹如故焉。初，武威将帅出西南夷，改勾挺王为侯。王韩怨怒不复，莽讽臧克大尹周新诈杀韩。韩帝成起兵杀新，周郡击之不能服。莽又发高句丽兵击匈奴，高句丽不欲行，郡强迫，皆王出塞，因犯法为寇。辽西大尹田谭追击之，为所杀。周郡归咎于高句丽侯邹，言由奏言，末人犯法，不从邹起，正有他心，宜令周郡且未安之。今委批以大罪，恐其遂叛，伏于之属必有何者？匈奴未克，伏于会末复起，此大忧也。莽不畏安，会末遂反，赵由击之。由又高句丽侯邹至而斩焉，转守长安。莽大悦，更名高句丽为下句丽。于是末人欲犯边，东北与西南夷皆乱。莽至方胜，以为四夷不足吞灭，专念击鼓之事，复下书以此年二月东巡狩，据礼仪调度，继而以文母太后体不安，且止待后。初，莽为安汉公时，欲产太皇太后，以斩至之功，奏尊元帝庙为高宗。太后宴驾后，当以礼配食云，急忙改号太后为新氏文母，绝之于汉，不令得体元帝，挥坏孝元庙，更为文母太后起庙，独置孝元庙故殿以为文母转食堂，继承名曰长寿宫，以太后在，故未谓之庙。莽置酒长寿宫，请太后。既至，见孝元庙废撤涂地，太后惊泣曰：“此汉家宗庙皆有神灵， 欲何治而坏之？且使鬼神无知，又何用妙为？如令有志，我乃人之妃妾，岂以汝弟之堂以臣愧实哉？司谓左右曰：此人慢神多矣，能久得右乎？饮酒不乐而罢。自莽篡位后，指太后怨恨，求所以媚太后者无不为，然欲不悦。莽更汉加黑貂，着黄貂，又改汉征朔服腊日。太后令其官属黑貂，至汉家征腊日，独与其左右相对饮食。五年春二月，文母皇太后崩，年84，葬卫陵，与元帝和，而勾绝之。新氏世事献祭其庙，元帝佩时坐于床下，莽为太后服丧三年。乌孙大小昆弥遣使贡献，莽以乌孙国人夺亲父小昆弥，见匈奴诸边并亲，亦欲得乌孙心，乃遣使者以小昆弥使作大昆弥使上。师有祭酒满昌合奏使者曰：夷狄以中国有礼义，故屈而服从，大昆弥君也，今续臣始于君使之上，非所以有夷狄也，奉使大不敬。莽怒，免昌官。西域诸国以莽积施恩信，燕齐先叛，杀都护旦亲，西域遂瓦解。11月彗星出，20余日不见。是岁以邪同探者多，除其法。匈奴乌珠流禅于死，用事大臣右古都侯须补当及王昭君女伊莫居次云之婿也。云常欲与中国和亲，又素与伊利至之侯贤后善，见贤前后为莽所败，故遂立贤为乌磊若低单于。乌磊单于贤立，以弟于为右陆离王。乌珠流单于子苏图胡本为左贤王，后更为之护于，欲传以国。贤愿乌珠流单于贬己号，乃贬护于为左徒齐王。天凤元年春正月，赦天下。莽下诏，将以世岁四重月变行巡狩之礼，太官击背干肉，内者行章坐卧，所过无得有所己。四必北巡狩之礼，即于土中居洛阳之都。群公奏言，皇帝至孝，新造文母之丧，颜色未复，饮食损少，仅一岁四旬，道路万里，春秋尊非被干肉之所能堪，且无巡狩，须缺大服，以安圣体。莽从之，邀其以天凤七年巡狩，决明年，即土之中，遣太傅平晏、大司空王毅之洛阳迎向宅诏，图起宗庙社稷交诏云。三月壬申会，日有食之，大赦天下。以灾异策大司马陆病就侯氏朝位，太傅平晏务领尚书事，以立苗南新为大司马。莽及真犹被大臣亦夺下权，朝臣有言其过失者，则拔擢。孔仁、赵伯、费兴等以感激大臣， 故见信任，则明官而居之。国将哀章颇不轻，莽为选至何书，敕曰：非但保国将归门，当保亲属在西周者，诸公皆轻贱，而章尤甚。夏四月，允霜杀草木，海滨尤甚。六月，黄雾四色。秋七月，大风拔树，飞北阙直城门屋瓦，欲薄杀牛羊。莽以周官王志之文，至足政连帅大尹，直如太守，又至周牧部见25人，分长安城旁6乡，至帅各1人，分3府为6卫郡：河内、河东、弘农、河南、颍川、南阳为6对郡，更名河南大尹曰保中信卿，以河南属县满30，至6郊州长各1人，人主5县，及他官名悉改。大郡至分为5，河北20又5郡，9州之内县2200又3，又仿古6府为围城、围宁、围汉、围平、围元、围藩，各以其方为称，总为1000国焉。其后遂复变更，一郡至5邑名，而还复其故，利民不能计，每下诏书，则系其故名云。匈奴右古都侯须补当，伊莫居次云劝单于和亲，遣人之西胡猛至鲁塞下，告塞利云：欲见和亲侯。和亲侯者，王昭君兄子西也。中部都尉以闻，莽遣西地既都尉斩得侯萨是匈奴，贺单于出力，赐黄金衣被增帛。待言世子登载，因构求陈良、中代等。单于尽收陈良等27人，皆谢见赴使者。遣除为姑息王父等40人送西萨。莽作焚儒之刑，烧杀陈良等。原边大饥，人相食。见大夫儒普行边兵还，言：军士久屯寒苦，边郡无以相善，今单于心和，宜因事罢兵。校尉韩威进曰：以心事之危而吞胡虏，无意口中早失，臣愿得勇敢之士5000人，不积斗粮，积食卤肉，可饮其血，可以横行。莽壮其言，以威为将军。然采朴言，征还诸将在边者，免陈亲等18人，又罢4关镇都尉诸屯兵。单于贪莽禄位，故外不施汉故事，而内力寇掠，又使还之子登前死，怨恨寇虏从左地入不绝。使者问单于，则曰：吾还与匈奴无壮侠民共围寇入塞，譬如中国有盗贼耳，贤出力持国，威信尚浅，尽力禁止，不敢有二心。莽复发军屯益州，蛮夷仇扰，进反，复杀益州大尹丞相。莽遣平蛮将军冯茂发8属建为吏士，复敛取足于民以击之。莽复身下金银龟背之货，颇增减其价值，而罢大小钱， 改作或部或全二品并行，又以大钱行酒罢之，恐民邪不止，乃令民且独行大钱。近六年无得复携大钱矣。每一亿钱，民用破业而大现行。